喂，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嚟到我哋港珠澳第十五集啦。喂，咁其实咧，而家咧都差唔多到月尾啦，咁就都系系啦，大家支持翻 My Radio 嘅节目月费计划，俾翻月费大家所支持嗰个节目，咁就系啦，支持翻 My Radio 嘅运作，咁亦都喺度祝 My Radio 生日快乐啊！唔记得介绍自己添，我系城邦二世祖， 系 Man 姐喺度啊， 我系系啦，喂，今日咧我哋都好捻多话题。 哇，正啊！呢排劲多劲多话题啦， 系啦，真系好鸠多话题要吸引。喂，第一间咧，我要讲咧就系我哋上一集讲到嘅 Paramata 嘅枪击案咧，Curtis 郑先生咧就今日出殡嘅，咁就佢就喺 City 嗰度就City 嘅圣人Saint Mary Cathedral 嗰度就举行佢嘅出殡仪式啦，咁就好乸多商贾名人咁渡河，即系除咗各省派代表之外咧，咁就其实我哋省长 Mike Bard 都有出现嘅。喂，阿猫姐，你知唔知佢而家咧，即系佢今日出殡咗啦，咁就即系佢之后就讲，原来就讲咧，佢嗰日咧点解咁系留低喺即系喺公司度留耐啲，搞掂份咁嘅年报，所以就遇上呢个不幸嘅枪击案咯，真系好不幸。 不幸啊，即系退休咯， 佢都58噶啦，系啊，所以就即系。佢系想抢埋份年， 佢啲家人真系好惨噶啦。 佢一仔一女同埋佢太太都喺即系个丧礼度啊。咁佢太太就即系其实个仔都系话佢爹哋就即系生前就好一个好 caring 嘅父亲啦。即系好多时即系想即系好想了解多啲佢哋点样啊，亦都好 open 自己即系谂紧乜咁样咯。即系其实咁样就因为啲咩扑街恐怖分子而夺去郑先生嘅性命，真啦，真系好不幸，唉。 系啦，仲话哇，佢真系点样攞支枪嗰阵真系好嘢喎吓！ 嗱，咁其实咧，即系另外一样我想讲咧，就系琴日嘅新闻啦，就系讲点，即系之前呢个15岁嘅僆仔点样攞到支枪咧？ 佢系咪有精神有问题嘅？好似话 嗱，精神有问题咧，佢就我睇咩新闻报道就冇讲啦，但系有两个杂讲鬼啦，一个18岁，一个22岁咧。就系、是、深谋远虑到咧，喺 Paramata 嗰个清真寺嗰度咧，喺嗱你知清真寺咧嘅祈祷嗰、那个祈祷间咧有分男同埋女噶嘛，你知噶啦，即系一男就有别噶嘛，你知喺佢哋嘅宗教入边，佢哋喺女性嗰度咧就交到支枪俾呢个咁嘅靓仔，咁跟住咧就所以就闭路电视就录唔兜到佢咯，因为系啊， 咁但系点解个靓仔可以入女房咧？ 唔系啊，咁你成班友仔数过去，咁冇人理噶，系咪先？ 哦，即系佢嗱嗱临咁样去攞 嘅。系啊，就系、是、咁样，即系交枪嗰度就喺女嗰度，所以即系佢影到佢哋系入咗女祈祷间，但系因为女祈祷间咧，佢哋就冇 surveillance camera 嘅，所以就 capture 唔到佢哋交枪嗰下。 哦， 系啦，咁就即系呢两条咁嘅撚屌啦，咁就就 refuse bail 啦，咁就即时 transfer 咗去我哋新南威尔士州嘅最高设防监狱喺 Goulburn 嗰度嘅 High Security Division 嗰度去单独囚禁咯，呢两条咁样系咯，咁就即系佢哋两个就 拉佢打靶算啦呢啲， 系屌切柒啊，直情屌即系切柒煲汤喂派街坊于就打靶。咁咧，即系一个咧就俾人 搞咁多，唔好审啦！大陆嘅呢样嘢，我中意大陆啊，拉去打靶喇声你， 即刻犬决啲大富豪咁，片头审完之后，即 刻审噶啦，唉，佢话有罪，拉佢打靶， 唔系或者咩咯，被自杀啊！ 呢样嘢我反而中意大陆，咪搞笑 咧。大表其实我好捻中意大陆咧，嗰啲所谓起基建嗰啲嘢咧，要啱捻嘢起到佢先转，冧咗之后先理啫嘛。嗱咁咧，嗱呢条女就捻咗咧，俾人告咗一扎罪咧，一个就系协助他人呢、這个做呢个叫做恐怖分子行为啦，系啦。另外一个就系即系俾人另外一条捻咗咧，就俾人扣留咗200个钟啦。咁就即系其实佢呢度咧，即系佢呢度嘅帮佢哋辩护嗰条咁嘅律嗰条咁嘅律师咧，就喺度话呢两条友咧就可能无辜啊，因为你而家系从个后果嚟推测佢呢两条友嘅动机嗰啲咁嘅嘢咧，就话对佢哋唔肯公平。我屌你， 有冇良知噶？仲帮呢啲人？ 我屌你老尾啊！郑先生都咁样，即系因为咁而过身啊！你仲可以话呢两条友系无辜？摆捻明就系呢两条友仲有后边一扎咁嘅犯罪组织咁啊，即系。佢呢度嗱，如果睇呢篇新聞咧，就話佢哋係同呢個叫做澳洲啊，即係最即係呢個回教最撚高嘅統帥咧，呢條叫 Muhammad Ali Bernard 嘅，就佢哋喺呢條撚樣咧，就而家喺敍利亞嘅，咁就即係基本上即係你話我估又好乜撚嘢都好啦，應該係有成扎人串連住，即係喺度話啊，你哋要喺澳洲發動聖戰，咁有成條 team 咧幫佢哋，即係第一就洗佢哋腦啦，第二就係俾槍啊，俾炸藥佢哋咁樣，一即係一鳩定係咁樣嘅。 唉，咁都系啫，我觉得即系帮佢辩护嗰条卵样真系离晒谱，我觉得啲人冇良知呢啲就真系。 咁仲有就系话咧，即系除咗呢两条卵样嘅涉嫌啊，即系 supply 枪俾呢条咁嘅仆街僆仔之外咧，另外一样嘢咧，差佬告鸠佢咧，就系咧枪击案发生之后五日咧，佢就即系打烂自己部电话，打烂自己部 SIM 卡，但系差佬揾到啲残骸，所以就告鸠佢哋阻差办公，告鸠咪佢哋呢一样嘢。 哇！ 系啊，喂！但其实咧，另外一单新闻咧就 喂，其实我觉得应该最后判就送佢哋翻回救国家拉佢哋。 deport 啦，屌还掂！即系如果佢哋有 dual citizenship 嘅话，即系如果佢哋唔系呢度出世有咩嘅话，屌你 deport 啦，屌拎佢翻去喂狗啊！真系 喂，拎翻去回教嗰啲度咩咯？ 喂，但系咧，你有冇睇咧？我另外一单 post 嘅新闻咧，喺普罗浩朗之友度咧，即系呢个礼拜开始嗰阵咧，就系咧讲紧喺澳洲嘅監獄啊，尤其是高明監獄啦，即係呢個叫澳洲最高鐵同監獄啦，就屌即係有個泥巴亂倉咧，就惡名昭彰喎。有冇睇呢單新聞啊？ 我冇睇喎。 即係佢有講話咧，呢個泥巴亂倉咧，嗰啲咁嘅 ISIS 撚樣咧，就癲鳩到咧喺度打鳩曬，即係其他嗰啲唔係回教嗰啲咁嘅監犯 咯。 屌我 post 咗，我 post 咗，屌你真係好睇。 我睇過。 跟住之後嚇鳩到佢咁嘅白鬼鳩叔咯，所以而家啲獄警咧，屌啲監獄風雲咁樣咧，就將全撚部咧咁嘅中東雜港鬼咧就混鳩埋一個倉度，咁啊由佢自己鬼打鬼戰鳩到。屌梗係啦，屌對付呢啲咁撚撲街嘅人，唔撚好做人啦，係嘛？ 如果有得佢哋自己打自己， 不过真系咁啦，即系嗱，即系恐怖分子新闻咧就讲到呢鸠度啦，咁就即系一来就系屌，即系对于郑先生一家人就真系深切哀悼啦；二来就系屌你老母啦，扑街 turn 唔好咁捻软弱啦，屌你老尾之前 Apple 咪做得几捻好，又即系对呢个咁嘅呢班回教捻屌实施强硬态度，又零容忍，又 turn back the boat， 屌你老尾，你喺度同佢哋示好，又话只不过一小撮人系咁样，你同大陆人系冇鸠分别嘅。屌你老母！ 咁佢咪将对大陆嗰套对回教嚟噶？ 咩啊？屌佢咩啊？屌你试下叫啲咩？我叫佢啊！屌叫佢老婆啊！喺 Auburn 啊，喺边教度喺 Grandpa 嗰啲啊！屌俾嗰啲咩回教撚屌啊，强奸啊！屌睇下即系睇下佢有乜撚嘢反应啊！唉，唔好讲啲咁撚 depressing 嘅嘢，即系其实阵间我都要屌鸠 Grandpa 啦。喂，嗱呢个就绝对系今日嘅重头戏啦！咁之前有听众喺我哋个。普罗奥楼嗰度就喺度话鸠我哋唔捻讲呢个叫做澳洲嘅地产惨况啦，屌你老尾！我而家今集啊，我就 default 啊一半嘅时间啊，同你讲呢个话题。喂，猫姐，嗱，今个礼拜重头戏，后尾咧就爆篇新闻出嚟，有一个27岁啊，做 Deloitte 啊，屌又系 Deloitte 嘅 senior consultant 啊嘅一个27岁嘅韩国仔啊。话用咗三年时间，即系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嘅时间啊，嚟买咗 City 一间 apartment 喎。但系佢买捻咗之后咧，就货不对版。原本佢就话 one bedroom 嘅，咁佢就即系好捻天真地咁相信咧 one bedroom 咧，嗰间 one bedroom 咧系一间墙 石屎墙嘅， 有窗啊， 即 系。系啦，有窗啊，有一个实门啊，又系一间梗房嚟咁样。屌你老尾，点知佢收楼嗰阵咧，就发现咧系一个叫做乜撚嘢，即系一间烫门嘅咁嘅房喎、啊。屌你， 猫姐，劏房其实劏房。 屌，其实唔系，即系一间 bachelor， 跟住之后系咁头撚其整个平。 咪即系劏房咁咯。 咁撚样咁样咯。 喺 个 厅度整个劏房。 系啦，即系搏嘢咧，出边啲人听到嘅啫，或者打飞机咧，老母冲入嚟咧，锁唔到，即系譬如我喺房度打飞机，我老婆嚟啊食饭啊，屌佢老味，喂，但系喂嗱，即系呢单嘢咧，屌，即系其实咧几份，我真系准备资料嗰阵咧，屌佢几份报纸都有卖啦，咁就讲喺呢个Castlereagh 加 Buffers 啊，屌真系好卵鸠 central 啊！嘅off the plan 嘅 apartment 嗰度，咁就讲緊呢条咁嘅傻閪中招啦。但係呢即係同一时间呢就一个地产商就喺度笑鸠佢喎。 我一早话你戆鸠啊，怕你嬲啦。你根本你买 off the plan 根本就系验唔到即系层楼嘅 quality 啊，个 strata 究竟个财政状况系点样啊？同埋就即系佢都好捻隐晦咁话，屌你老尾 off the plan 系买嚟困 foreign investor 啊啫嘛，你真系咁捻戆鸠，真系科入埋啲咁嘅 pitfall 度，系你自己戆。 唔系，而家点解啲 local 会买 off the plan 咧？根据我嘅经验咧，佢哋有嗱有啲就话我可以有几年储钱啦，呢啲我冇得讲啦，即系你钱唔够。咁有啲唔系喎，有啲好多系炒嚟博息噶，即系话佢抵啊！你睇下。你啊，我买 off the plan 呢个平啲， 而家唔系几时买啊嘛？ 系啊， 执输行头惨过败家。 系啊，话而家唔买唔掂啊，喂升啊，抵买啊咁。 唉，喂，但系咧，即系阿猫姐咧，你熟啲新楼嗰啲咧，其实 off the plan 咧买楼花咧，一般嚟讲你系即系认购等要俾几多钱 deposit？ 你睇啦，有啲而家咧，有啲因为你其实睇区咧，你 Sydney 呢啲咁旺咧，佢一定系要你10%嘅。 系啊。 但系而家我听讲咧，我有啲听讲有啲人买嗰啲咩昆士兰啊，冇乜人要嗰啲咧，5%佢都杀啦。 咩啊？5%。 嗰啲黄金海岸嗰啲咧，冇人要嗰啲咧，有啲5%佢都杀啊，有啲。 5% 都嫌多啦，买埋啲咁嘅垃圾楼，真系。 喂，你唔好似你咁讲嘅，大佬，强国嗰啲唔系咁谂噶嘛？哇，水战啊！ 即系，其实佢哋好多时我谂佢哋嘅 thinking 咧就系、是、即系买咗，即系 commit 咗呢 10% 咧，咁就有几年储埋个 closing fee 咁样样啦。 好多人咧冇谂到一个问题，即系佢成日觉得澳洲一个法治嘅社会，签晒合同应该唔会俾人困鸠咁咯。 唔係，但其實咧，澳洲咧，即係嗱，即係其實我從呢單事件嚟睇咧，同埋屌，即係都係講，都係要賣下自己廣告啦。屌，我係呢個香港同埋加拿大嘅房地產有廿鳩幾年經驗啦，係啦，所以都好撚熟啦。即係澳洲對於 off the plan 咧，係一個相對係好撚唔成熟嘅 market， 同埋我亦都可以好即係中肯咁講咯，係一個老千市場。 哇！你咁讲，我哋好多听众可能打算嚟澳洲买楼喎。 咩啊？屌，唔好买啊！屌，咁啊，千祈唔好买，去第度买啊！回报又唔喺度，租金又低，楼价又贵， 哇！你啲地产嗰啲听到，跟住今晚即刻搵你出嚟喎。 就系咩啊？屌，我烧鸠佢全家，屌佢搵我出嚟，真系。喂大嗱，即系嗱 ，anyway 啦，我哋讲翻新闻啦，唔好晒出咁捻多啦。咁呢位韩国人叫金先生咧，屌都唔知系北韩黑钱咧。咁佢就嗱，即系佢就买咗呢间所谓喺雪梨嘅名下啦，因为佢都讲到系即系呢个叫做名设计师做啦。咁就真系好似高登仔所讲咧，理想与现实。咁啊，嗰、那个叫做屌，即系佢嗰个佢嗰个售楼，即系。呢單嘢我完全覺得係個買家嘅問題咯，即係當然個發展商係無能，但係屌售樓書你都好信，我而家睇緊咧個售，即係佢就影咗間屋 actual 嗰個樣，同埋個售樓書嗰個咁嘅樣咯，其實真係差唔撚多啫，喺個櫥櫃有啲唔同啫嘛。 唔係，我唔知你知唔知咧，其實如果你買嗰啲 off the plan 咧，佢嗰啲 contract 好 tricky 嘅，好多即係嗰啲細節咧，好多人都冇留意嘅。 喂，阿监制话咩叫 off the plan 啊 ？off the plan 咧，佢叫我哋 define 下。阿猫即 花咯，简单嚟讲， 即系 流 花。 香港咪叫流花咯。 香港咪叫流花咯，即系可能系个收成期系一年、两年、三年咁样嚟，而家先俾咗钱落。 通常佢哋有个叫 sunset day 嘅，有个限期嘅。 日落条款系啦，香港人都熟噶啦，如果有听过。咁就即系发展商有权即系 cancel contract 啊，或者加价，或者改啲咁嘅职。即系唔需要预先通知。 其实都系睇下佢入边个合同嗰个 term 咯。我见过有啲合同咧写住咧，嗰、那个actual 建筑嚟咧，即系譬如佢而家俾100你啦，佢 floor plan 咧， 佢有加减噶嘛？ 佢有加减噶，譬如嗰啲偷位嗰啲咧，佢到时开始佢随时任佢改噶。 系有加减噶嘛？有个 buffer 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你睇到以为斯斯正正，哇好靓啦！试过有啲人咧买咧，点解钻石厅咧顶你个肺？ 或者 not 或者即系佢喺佢个海港有个 floor plan 都话咩 drawn not to scale 咁样噶嘛？佢收楼 系啊系啊， 埲墙系斜嘅咯。 即係明明係放聽之後點解閘咗角嘅屌你老尾。 就係點解睇個圖點解係直，點解你呢度係變咗鑽石廳咁樣嘅好似。 係啊，即係所以呢，即係呢，譬如澳洲嘅聽眾呢，要聽呢個買樓資訊呢，記住要聽多啲我哋港珠澳啦，好撚多 insider information 嘅呢度。 我記得之前都講過啦，有啲好變態 off the plan 㗎嘛，有樓梯啊，轉上轉落啊，咁你睇個圖你睇唔到原來嗰度有條樓梯嘅，知唔知？嗰有個位係個樓梯咁樣咯。 唔係，我有睇過啦，即係睇間 townhouse 一開門竟然係樓梯嚟喎，落去喎。屌， 系啊，你 做乜撚嘢大佬？ 个图佢画咗一个格仔，但系佢可以唔使喺楼梯。 佢画咗个格仔，跟住之后即系我以为一开门就已经系已经系即系客厅咁啊，有个厕所，有间 study room 咁样。屌唔撚系，落去屌我买嚟做买打撚嚟啊嘛。 就系咯，你唔知噶，你睇个 floor plan， 你点知佢个设计咁啫？系咪？ 同埋咧，即系就算佢系二手楼咧，佢好多时咧都系用翻咧佢 off the plan 嗰个质咧。所以咧係千秋萬世嘅呢樣嘢，你賣出去都難。 你買現樓，你都可以入去 inspect。你買個 off the plan， 你靠睇個圖，你真係唔知道嗰件嘢點喎。 唔係，即係其實咧，嗱，即係呢條金先生咧，就不斷喺度 complain 話個廁所又唔撚係咁樣啊，個廚房又唔係咁撚樣啊。嗰、那個即係原本嗰、那個售樓書嗰度話嗰個客嗰、那個叫做乜撚嘢，嗰、那個叫做one bedroom 嗰度係。嗰、那個牆嗰度係有窗啊，同埋嗰個趟門係冇，即係好似即係我又要抄翻阿周星馳咧，喺呢個叫做《大鬧密探零發》都唔係咁撚甩皮甩骨㗎，即係嗰句嘢出嚟啊嘛。但係其實屌我自己即係以香港嘅人士睇下詹濟南收樓啊，同埋樓盤全真咧，佢都 deliver 到七成咧，都唔係咁差，係你。 唔係，但係而家我覺得咧，佢而家再整話咩 FTA 咧，引埋啲大陸發展商咧，仲多呢啲古惑嘢啊！遲啲 好鳩多啊！嗱，即係其實咧， 分分鐘有鉛水樓添啊！你冇話話。 我 office 咧，而家咧，我係望到成個 Crossness， 你知 Crossness 嗰度而家起緊一扎新樓啊嘛，屌全撚部綠地集團嘅喎，全部 Greenland 㗎，係啊！即係我而家 office 咪望曬成個 Crossness。 哇，咁会有原水楼啊？ 我觉得系咯，你知 Crossness 佢系条食街嘅以东系同即系同埋 Miller 中间系有一扎咁嘅，佢铺单嗰扎旧楼啊嘛，起一扎新嘅 apartment 啊嘛。 Crossness 嗰度唔系系马路嚟嘅咩？ Crossness 佢就近 Miller Street 嗰边，即系你知 Pacific Highway 同埋 Miller 中间有啲，即系你知唔知 North Sydney Council 喺边啊？ 我唔知喎， 即系总之食街喺 Pacific Highway 嗰度。 你知食街喺边啦？食街系入一条街嘅 ，Pacific Highway 却以东行一条街啊嘛。 我唔熟 Consulates。 即系 anyway 啦，即系总之系啊，而家成扎咁嘅。 Land Cove 会熟啲。 你如果唔系你 Land Cove 啊 ，Burns Bay 嗰几扎都系 American 大陆 apartment， 即系大陆发展商嘅，即系据我所知。但系系啊，即系阿猫姐头先你讲，即系而家 FTA 引入咁捻多大陆发展商啊，同埋而家即係你知而家大陸佬黐咗線啊嘛，即係又話又租 Darwin 個港口99年，跟住之後又諗住買曬你啲咁嘅策略性嘅牛肉發展商啊嘛，咁佢而家再入嚟起樓嘅話，咁其實喺可見嘅張龍入面啊，都會好鳩多呢啲咁嘅所謂叫做縮水樓啊、貨不對版啊，甚至鉛水樓出現喎。 我唔出奇啊，我觉得偷工减料嗰啲啦。而家我见到有好多新嗰啲未，一起好已经有裂痕啦。 唔系，就算系即系，就算你就算你个单位入边咧有裂痕咧，你嗰啲 common area 咧好多你都见到系嗰啲争咁粒螺丝啊裂晒啊，或者个地根本就唔平咯，即 系 求其搵石屎。 个地唔平，啲水喉又唔对位，乜都有啦而家。 同埋漏水咯，即系屌我而家我知道。 水喉唔对位咪漏水咯，或者人哋应该插大喉嘅通，咁你整条细喉咁咪漏咯。 唔系，我而家个冷，我而家间屋个冷气个假天花都好似漏漏地嘅，不过我唔够得闲起佢啫嘛。咪垃圾。 佢有时系啲喉嘅问题，因为佢偷工减料啊，佢悭皮啊，本来人哋入大喉，佢入细喉嘛。 系啊，咁咪受唔到压，咪、 啊、 爆。 系啊，咪爆啊！一系就爆，一系咧就即系漏水嗰啲咯。 不过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其实我对于呢个叫做呢、这个咁嘅地产经纪啦，就品评呢个金先生呢件事咧，我对于佢嘅食花生嘅 所講嘅嘢真係好鳩正。 唔係，我覺得最正個 news 咧係講明咧佢一個專業人士咧都咁柒咧，我覺得真係好正咯。 唔係，即係佢講到佢 senior consultant 咧，即係屌你老味，年輕有為27歲 senior consultant。但系咧， 好醒噶嘛，都系咁柒嘅，即系我觉得最好笑嘅。 乜摆明玩鸠佢嘅真系， 人哋见到佢咁柒都唔请佢啦，系咪？ 系啊，但系喂，但系咧，即系其实咧，成件事咧，呢度咧就讲紧咧，个 council 咧就已经讲到明话，你冇梗房，同埋冇阳光入呢间咁嘅叫做 bedroom 咧。你已经系违反咗呢个 Building Code of Australia， 即系佢个讲紧系话，你系唔可以 classify market as sold as 呢个 one bedroom apartment 噶嘛，因为冇天，第一就系天然光，第二就系冇 ventilation， 所以根本就系违规。同埋讲紧系，即系佢讲紧系买呢个缩水楼咧，就系讲紧话，因为呢个 apartment 咧个面积咧只不过系 42.3 个 square meter 嘛，即系根本就系唔捻合格嘅。但系呢条咁嘅傻仔咧，仲要 咩？而家好多 one bedroom 都系得40噶啦。 我唔够知佢啦。但系即系系咯，但系即系 好多 plan 嘅 啫。但系呢单嘢咧，成篇新闻咧，即系有啲咧，譬如咧，我啲 friend， 我就算咧呢单新闻系出名到咧，点我连我加埋我啲 friend 啊，我都 send 够呢个新闻俾我咧。佢仲但系咧个新闻咧，佢 send 俾我嗰阵咧。系呢条咁嘅愤怒的金正恩咧，系怒目咁啤住观众咁样，佢 send 俾我条 link 嗰阵咧，真系你话咪真系笑大人个口啊！即系佢讲到系个 新闻真系好正，话讲到佢咁专业，系咁柒， 笑咩苦主？ 系咯， 即系讲到草捻都三年前，即系24岁咯，屌你24岁啊，俾首期俾到咁捻多，咪即系败鸠你老豆老母咯！ 喂，真系好似嗰啲，好似人哋嗰啲咧。哎呀，我终于上到狗屋啦！ 成功虽富干，结果买旧屋戆捻， 好搞笑啊！ 但系即系系啦，都系嗰句啦。 跟住买完之后，哎呀，拆咗， 哎漏水，哎呀，我老豆老母屌鸠死我，我冇钱出去打官司啊，又要问阿妈攞。但系 anyway 啦，即系各位听众，如果即系大家，就算香港嘅听众都系啦，譬如有咩地产问题啊，加拿大啊、澳洲啊、香港都好欢迎你随时 PM 我啦，我都尽可能可以答你。 讲起 Off the Plan 咧，你有冇睇今日有一单嘢好搞笑 啊？系啊，我而家就系想讲啊另外一单 Kai 新闻，咁呢单 超 Kai 嗰单嘢， 呢单 Kai 新闻系乜捻嘢咧？就系讲呢个叫做屌你老味呢个保时捷发展商啊，即系讲紧呢个。发展商喺呢个澳洲嘅保时捷 Hub 嗰度系玩赛车噶啦，佢发现咧，即系佢个嗰个佢个公司嗰个 bank account 咧系得翻83蚊嘅。咁点解咧？我唔捻知啦，我答唔够到你咧。但系咧，佢系喺嗱，即系佢喺Surrey Hill 啦，亦即系 City 澳洲 City 嘅附近，即系 Sydney City 嘅附近咧，咁就起咗一扎咁嘅 apartment 出嚟。但系咧，佢就喺个 apartment 就嚟落成嗰阵咧。走啊！突然之间就反价唔卖俾呢啲所谓嘅， 系啊，佢唔系咁样啦，佢系特登等到 sunset day 啊 ，sunset day 即系最尾咯， 系啊，最尾啊，跟住过咗 sunset day 先起好，过咗 sunset day 先起好等嘢啊， 系啊，即系迟 deliver 啊， 系啊，特登唔准时交货啊， 特登唔准时交货，跟住之后咧， 系啊， 又唔够卖喎，反价。 反价，跟住佢过咗 sunset day 之后反价，跟住啲人话见到佢动嘢起好之后，点解佢唔成交啊？跟住先发现咗，原来过咗 sunset day 系啦。咁跟住之后系啦，咁其实喂阿包姐，可唔可以解释俾听众听咩叫 sunset day？ 哦 ，sunset day 即系呢度买楼咧，买楼花咧，佢好特别嘅，即系所有合同都有一个日期就话 有效日期咁样啦，叫做 就要 需于几时交货， 需于之前交。但系咧，好多买家咧都唔知道嘅，佢哋以为咧，如果唔准时，应该系罚个发展商嘅，其实就唔系嘅。澳洲就系如果佢唔能够准时落成咧，好多嗰啲合同咧好鬼卡嘅，就系话咧，个发展商有权卖俾你。 系啊，但系即系所以你知， 因为好多人以为好似香港咁，因为香港嗰啲迟咗要罚钱噶嘛， 啊、 或者去中国大陆啊，或者新加坡都系咁噶嘛，即系你迟咗系要罚个发展商嘅、 啊， 但系澳洲唔系嘅，佢迟咗系可以唔卖俾你。 喂，但系咧，喂嗱，即系譬如佢唔肯卖俾你，咁我俾多啲 deposit 吓，还翻俾你咯，10%。 我仆街啊！ 我啱俾你又点话啫？ 即系我等等。 Hershel 试过几单都系咁啦。 咁。 Hershel 伟阳隔篱嗰度又试过啦，跟住我以前嗰边又试过啦，系啊。佢个最后嗰一期交唔到货嘛，因为而卖得平啊嘛，跟住未。 咁咪反价。 系啊，反价，跟住隔篱有几个发展开发又嫌卖得太平啊嘛，以前好平个四十几万两个房，跟住而家成起码都七八十万咁。 而家百几万咧要。 系啊，咁所以佢梗系特登玩嘢噶啦。 系啦，咁啦，即系呢个讲紧咧，即系嗱呢单新闻咧就系讲紧个发展商就过咗新七 day 之后就唔够交货啦。咁就讲啊，因为佢咁样啦，而获得呢个叫做 50% 嘅暴利，因为其实而家众所周知出嚟嘅楼价系不断咁捻样升噶嘛， 系啊， 咁就即系嗱呢单嘢咧，啲苦主咧有啲咩戆鸠嘅人咧，咁而家数下啦，有一个 retire 咗嘅oncologist 即系癌症医生啊，咁就2012年嗰阵咧，就买用83万买一间 two bedroom。83万买 two bedroom 2012，其实都戆鸠， 都戆鸠噶，83万买到 house 啦，嗰阵时。 你问啦，同埋你话好靓嘅 house 啊。 2012肯定买到 house 啊。 嗱，咁跟住咧，咁跟住之后咧，而家咧嗰间屋咧就即系值差唔多，讲紧系130几、140万咁样啦，系啊。咁就即系成咁有另外即系呢个呢个 retirement 呢个退休嘅癌症学家咧，就用佢嘅 super 咧。就买够咗呢间咁嘅屋，咁同埋有几个苦主咧，就喺呢个 Link Cafe 度，咁啊，即系接受呢个叫 Domain 嘅访问咁样啦。咁就其实好鸠好笑喎，即系而家佢哋咧就成班友咧就决定咧就联署啊，嚟告呢个发展商喎。点睇啊呢单嘢？ 唔好告啦，合同肯定有写噶嘛。 啊。 Subject to 嗰个 condition 噶嘛。 系啊，咁佢 可以话我新室的系未起好啊，我 condition 都未 ready 买俾你，吹啊！ 唔就系咯，佢就喺话咩 ？I feel very disenchanted that I bought an apartment 3 years ago and now I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that. This has cost me a tax-free capital gain of just 500,000. Cost 你戆居咩 ？Cost 你老母咩？你都未捻买，我可以话我中唔到六合彩啊！你老尾。 唔系啊，我觉得啲人咧懒系 professional 咧，系好多好戆鸠，唔睇 contract 噶咯。 唔系，其实你一开始， 唔系同埋佢哋好中意啲人咧，成靠啲律师，但系佢哋唔知好多律师咧都系好 high 啊，即系同埋咧好懒噶嘛。 唔系啊，其实嗱，即系律师咧，即系其实我谂，其实同大家翻工嘅心态一样啊，啲精神梗系留喺啲重要嘅 task 嗰度噶啦。你啲咁嘅細嘅嘢，求其簽咗名就算噶啦。 仲要你都知，仲有啲人咧好卡噶嘛，成日要貪平揾嘅律師咧，貪平。咁人哋收得你咁嘅 fee， 垃圾律師。 係咯，你收得你咁嘅 fee， 邊會嘅同你咁認真同你做啊，大佬？ 唔大撚死咯，真 係。Off the plan 好多古惑嘢噶，啲人都唔知啫嘛。 但係咧，呢條咁嘅發展商咧都好撚古惑噶啦，即係令到自己間公司變咗個空殼。系啊，咁啊，即系令到自己又冇钱打官司，即系摆明玩本皮咯。 咁咪破产都冇问题噶，佢系咪开咗间新嘅？ 唔系破产咁嗰间楼咪俾债权人咯，咁债权人 auction 喂，咁分钟嗰啲连嗰啲 deposit 都冻个水喎，咁讲。 系啊，因为要嚟还债啊嘛，债权人啊嘛， 啲 deposit 都冻个水喎，大佬。 表格梗捻系啦，即系你话债权人同埋 asset holder 边个回水先，咁梗系债权人回水先噶啦。 咪咯，哇！咁仲 high 喎，俾咗 10%， 咁唔怪之，可能佢哋系要攞翻自己个 10%。如果咁讲，佢大公司 咪啊系啊。 喂，其实欧田豪都试过有单咁嘅类似嘅嘢，又系嗰个发展商吞咗人哋个 10%， 跟住之后走佬。 系啊，走佬办破产咯，跟住后屘唔知点样捉佢，跟住打官司啊，好似后屘嗰啲啊 buyer 都输咗啊，因为嗰人话破产之后咧唔赔钱。 系啊，咁你要找律师数先噶嘛？ 系啊， 你要找会计师数先噶嘛？几时轮到你哋啊？即系所以，即系其实澳珠咧，成日咧摆起嗰咁嘅死人盘咧，讲到自己好卵穷啦。但一讲咧咩古惑嘢咧，全部输鸠晒，不卵知所。 系，仲有啲人懒醒咩？所谓专业人士其实戆鸠仔啦，好多都。 唔系咁，好似香港咁咯，即系李天明咧都可以话自己系大学 講師啊嘛，而家咪戇鳩鳩扶機嘅啫。 诶、哎，澳洲好多呢啲嘅，最中意扮嘢。你插佢两句话，诶系好劲，你咩律师？ 好神啊，呢个飘飘然咁。 你其实戆鸠仔啦， 抵捻死啊！屌，即系其实咧，嗱呢两单新闻嘅总结一啲嘢咧，就即系成班咁嘅澳猪嘅因小失大，即系唔捻睇清楚啲咁嘅嘢，咁啊以为。买咗必升咁样啦，即系其实好似香港啲咁嘅师奶咧，企喺嗰啲咁嘅即系嗰啲咩股票行门口炒股咁样。 但系专业人士、啊，你咁讲， 唔系屌专业人士，佢即系专业，即系其实天才咧都有佢嘅弱点噶嘛，咁呢啲咪暴露晒佢弱点出嚟，即系爱因斯坦间屋好鸠乱咁解啫嘛。即系我话捻知你干收银又好，医生又好，你实有啲咁嘅弱点嘅。咁呢啲咁人性嘅弱点咧，就俾咁嘅无良地产商啊，咁啊困够晒你钱啊，真系屌佢老尾嘅啫。喂，监制话够钟，下一次再倾。 OK， 下一次再用。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好啊，各位听众又翻到我哋港珠澳第十五集嘅第二节啦，我系成邦二世祖。 诶，猫姐大家好啊。 好啊，喂，阿猫姐，头先我哋咧倾买楼倾得咁捻兴起咧，阿监姐话要讲多啲、啊 哦。你想讲方面啦？ 嗱，即系嗱，即系头先咧，我哋喺咪后咧都有讲啊，即系除咗啲发展商走数蛊惑之外咧。即系同埋会即系随时走捻咗之后，即系其实头先我哋都讲咗啦，即系发展商因为即系佢会收我哋 deposit， 但系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成交唔到啦，咁啲债权人就 cap 鸠晒你啲水啦。咁其实咧，即系原来咧发展商系可以喺有三个途径 keep 你 deposit 啦，一个就系摆律师楼啦，第二个就系喺set up 呢个叫做 bank 嘅，即系银行嘅。摆银行嘅户口入面啦，第三个呢就係俾直接俾 guarantee， 唔係你讲 嘅。係 ,bank guarantee 啦。第三个呢就係发展商直接卷撚咗去。咁喂阿猫姐，即係啦，喂听讲呢佢仲有其他蛊惑嘢喎，即係例如 hidden fee 嗰啲咁嘅，你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下？ 我即係据我所知有啲呢，譬如呢根本佢可能呢即係有阵时会有纠纷㗎。即係嗰个发展商同人哋呢 个 finance 嗰度。係啦。即係个窿嗰度有啲纠纷㗎嘛。 吓，债权啊上面啦、啊，亦都可能咧有其他咧，即系有其他可能本身间公司咧自己又有啲官司咁嘅嘢咧， 即系图式纠纷。 系啦，咁咧或者可能系 relate to the property， 可能你都知呢啲公司咪好多判上判嘅。 系啊。 吓，可能佢其实佢呢个大公司同啲细判有啲官司都唔出奇噶嘛，我见过有啲咁嘅 contract。 咁好多好多 project 都系判上判噶啦，即系 系啊，咁可能就即系中间即系砸住人哋啲钱，你唔知咩，总之有官司啦。 系啊。 咁跟住，但系即系佢有阵时啲 contract 好善喎，佢写住咧吓，佢有 disclose， 但系佢即系你唔识睇或者你冇留意咁咯，即系佢会有讲嘅，可能佢而家仲有官司前身嘅，有可能咧呢个物业咧将来咧又会有 additional cost 咁样咯。 即系只不过系即系喺个 fine print 度，咁一般嘅买家就留意唔到咁样啦。 系啊，有一个最 common 就系咧，你发展商咧有啲咧，佢你都知佢唔会有啲，因为你哋细嗰啲咧，佢唔会问一间银行借钱噶嘛，或者问一个 银团贷款咁样。 系啦、啊，即系佢可能问几间咁嘅。我见过有 case 咧问六间借钱。 系啊。 咁咧，最後咧就因為佢成交嗰陣咧，你要 discharge 嗰邊個嗰啲， 你要將佢個 security interest 嚟咩噶嘛？ 即係因為你買佢個 property 嗰陣，咁佢要攞你嚿錢還曬嗰六間銀行噶嘛？ 係啊。 咁佢攞嚟還，每一間都要收你個行政費咯。 係啊，咁啊正啦。 係啦，咁咧就轉嫁曬俾嗰啲買家咯。 唔係真係 啲人睇合同有寫㗎嘛，即係話呢啲咁嘅發展商嘅 financial cost 呢係有可能會轉嫁㗎，即係你合同其實全部都有㗎。係 啊，即係只不過係一 你啲買家你係信個律師呢，以為個律師會律師幫我跟㗎啦，唔使嚟㗎啦，即係又唔會問㗎喎。 唔係其實你好多時呢，你請律師呢真係一分錢一分貨，即係譬如大家係 都唔一定㗎，我觉得。我试过见到有啲请啲好贵嗰啲呢，专得强过人水3000蚊，你见过未？ 咩味啊？点样？ 3000蚊律师费呢度呢度正常嚟讲都系1000蚊澳纸到啫嘛。 系啊，咁嗰啲3000蚊佢3000蚊里边啦，但系都喺度 交流。系啊，好交流啊，呃嗰啲强国人咯，系啊。 系咯，真系唔该。 跟住乜都唔讲咯，跟住人哋乱咁俾人收钱又唔出声嗰啲咯，系啊。 咁即系其实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叫做隐含嘅差之外咧，仲有冇？仲有冇其他嘅嘢？即系譬如即系头先讲嗰日落条款咧，仲有咩蛊惑嘅嘢？其实买作我哋准买家要留意咁样。 你即系其实好多时即系其实都尽量冇，即系你话冇办法，你即系好中意冇计啦。但系你都知啲细公司嗰啲咧，好多咧你都唔知佢个底系点噶嘛。 系啊，即系佢系判上判又好。佢都唔知系边度嚟嘅啲钱， 本身间公司嗰个底你唔知道噶嘛？咁如果佢个财政唔健康，系啊，真系你卖到起起下，佢冇能力还钱，咁点算啊？起到一半，咁你咪企喺度， 佢冻喺度咯。但系即系因为咧，其实之前我哋上一节都讲啦，即系譬如你真系争钱嘅，即系你争人钱嘅公司要清盘嗰阵咧，个首席债权人唔系你啊嘛，因为你只不过系。你買咗佢嘅 project 啫嘛，有其他人投 你 先。 講真，如果你係 bank guarantee 都唔使太驚嘅，咁就錢都唔喺嗰個人度噶嘛。 係啦，但係 你可以叫銀行 frozen 咗嚿錢噶嘛。但係如果你直接俾咗嗰個律師或者發展商，咁就難講啦呢啲嘢，我唔知。 因為可以騰嚟騰去噶嘛，而你唔需要知噶嘛，因為你冇權管咗嗰嚿錢去咗邊噶嘛。 係啊，係啊。 但係你都話啦，就係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呢個叫做好多時啲發展商啊，因為 cheap 唔紅嘅關係咧，所以 bank guarantee 都唔係，所以有陣時未必係 bank guarantee 咁樣，咁啊賴嘢啦。 哦，有啲人貪咩嘛，唔俾手續費嘛，係啊，咁咪慳賺頭蝕尾咯。 即係其實所以咧，即係咧上一集咧，我哋都講過啦，即係呢樣嘢又會得罪好多地產界人士啦，即係。澳洲嘅， 其实我觉得唔系话叫啲人唔好买嘅，不过你买嗰阵要问多啲嘢，睇清楚啲条款细节，即系唔系话人哋话好嗰、那个区正，你就走去 即系又或者系香港嘅听众，即系唔好听到澳洲纸跌，咁啊走去九仓，咁啊真系即系认真做好份工，做好份功课先。 即系唔好话，唔系叫唔好叫人，我觉得咁又唔客观嘅，你叫人哋唔好买，不过你 唔系唔好买，即系做好功课。 系啦，即系你唔好下下靠嗰啲 agent 把口 sales， 或者律师会帮你睇大安旨意。 你真系自己要攞翻下，其实澳洲系可以嘅，即系你唔同香港嗰啲就话，份合同交俾个你要知啦，香港嗰啲交俾个师爷，你唔可以斗噶嘛。 哦，系啊，你即系惨过，你问个师，即系你叫个师爷帮你做嘢，惨过九星连珠。 系啊，因为譬如你俾咗份合同个，你香港就系通常你俾咗你唔可以斗噶嘛。 你只不过上去画只龟。佢系唔会俾你睇嘅， 系啦。但系呢个澳洲系唔嘅，澳洲系好公平嘅。你买 出，你享有你嘅权利啊嘛， 系啦。任何楼，无论二手一手，你都可以攞合同嘅。 系 啦，就算你未买，都可以攞份合同睇下先嘅。 唔系，佢系直情问你要唔要噶嘛。 但系点会问？通常啲同人 agent 嗰啲唔会问你噶啦。 系鬼佬嗰啲啊，我用鬼佬噶嘛，我好跟真噶嘛，我都 好跟真。咁你买 off the plan， 你十个九个 agent 都同噶啦，而家。 咁啊，真系等收皮啊！即系港珠澳咧，就其实唔系唔鼓励大家投资，不过咧都系想大家做个精明嘅投资者啫。 系，即系好多古怪嘢嘅呢度啲澳洲，我觉得，即系你唔好以为有法律就一定保障啦咯。 周围多古怪嘢，大家唔知道。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我听过有啲就系话，即系点讲啊，货不对板咯，有啲起到。 货不对板，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即系争间房啊，对门啊，车啊。 指呢啲啦，譬如有啲同你讲又话俾咩料咩料，到时乜都唔系嗰啲咯。 唔系啊，唔系好似高登嗰啲成日咁讲咯，即系次次麦当劳咧有啲咪新包咧。个广告影得好靓，但系咧拎上手咁捻样真 系。系啊，之前我都听过有投诉，即系啲人买 off the plan 咧，走去睇私人单位啦。俾啲料好靓噶嘛，你啲私人单位。 你私人单位砌晒云石咁样噶嘛？ 系啊，整得好靓噶嘛，跟住话收到层楼系完全两回事咯。 做乜要做乜纸皮石嘅？ 唔知系即系譬如佢系俾啲云石嗰啲咁，你点知唔知俾啲乜鬼嘢烂鬼嘢你咯？ 不过。即系其实咧，公平啲咁讲啦，即系呢一啲所谓货不对版嘅嘢咧，喺好多时都喺啲唐人买家出没注意嘅地方嗰度发生嘅。即系 因为我自己 不过都唔问嘢嘅啲人， 因为我就知啦，我唔知譬如我睇啲鬼佬区嗰啲咧，即系尤其是即系费事讲边区啦，就系即系讲紧系下北岸啦，下北岸有啲小啲旁边啲区啦。喂，嗰啲 off the plan 幾好喎，我都有睇過幾間。 我覺得鬼佬嗰啲均質啲嘅， 即係講緊係嗰啲一來即係其實佢哋都係細發展商嘅，第二就係佢真係賣翻俾 local， 佢個 marketing 係做翻俾 local 嘅人買咯。即係譬如講緊係有陣時有啲退休嘅公公婆婆住間 bungalow 咁啊，真係老啦，想住間 low rise 咁樣。 size 咯，係可能 low rise 嗰啲咁樣啦，即係近巴士站後邊嘅超市嗰啲。即系下北岸，我睇过有几间都 OK 噶，系啊，我自己都系我 target 紧呢啲噶，系啊。 哦，系咯，同埋仲有啲咩咩古惑嘢咧，可以讲下咧，即系off the plan 嘅关于。 谂下咩啊？仲有啲咩古惑嘢啊？货不对版咁啊，俾人困咁啊，成交期特长都知冇得卖，有冇？仲有冇其他嘢？ 啱啱头先我醒到有一样嘢，啱啱又唔记得咗，闪一闪。系咯，谂紧嗰个 系咪讲紧系会唔会系股价嗰度？ 股价呢，当然就稳笨噶啦，梗系股高啦，佢哋全部都 系啊。但系即系，但系即系会唔会你我即系我帮你组织下你嘅思考艺术啫，即系你头先谂紧嗰一样嘢会唔会系股价嗰方面？ 唔系股价嗰样嘢， 唔系股价。 唔系股价嗰样嘢，我系谂紧佢哋有咩合同上嗰啲问题啊，系啦，仲有系啦，佢啲合同嗰啲咧咁样写咧，好多啲好好蛊惑噶，即系咧你以为佢一定起得成啦，佢有时有啲会话根本咧个 council 都未批咧，佢嗌你先俾咗10%先咯。 哦，即系画我幅图出嚟，咁啊以为我楼卖啦， 跟住到时就唔好意思啊 ，council 唔 approve。 啊咁，唔系，但系佢几时先？佢几时先通知嚟 cancel 啊？ 我唔知喎，呢样嘢睇个合同佢个条款噶。 咁佢真系好卵柒嘅。 好柒噶，有啲系啊，你试过啦，有个咪话。 你话 Herschel 又系 Herschel 嗰啲嘢。 系啊，嗰啲咯，起起下，跟住话有人投诉定唔知咩，即系有时佢有啲咧就唔系 cancel 事嘅，譬如佢起起下隔篱投诉。 俾村民投诉。 系啦，咁都又可以有问题啊！ 又可以斩揽啦，又要划过。 系任佢嚟，其实我觉得 off the plan 系根本任个发展商掠嘅真系。 但其实 off the plan 咧，嗱，即系我细个嗰阵，我阿爸阿妈都买过 off the plan 嘅楼啦。但系几时会变咗咁行嘅咧？喺澳洲，因为嗰阵系我阿爸阿妈买 off the plan 嗰啲咧，系嗰阵系颇为硬 嘅。点解咧？而家啲人咧好多啦，嗱，如果 local 嚟讲咧，个个想扣多啲税啊嘛。 系，即系买嚟蚀钱。 系啊，买嚟扣多啲税啊嘛。咁如果你话我海外嗰啲，你都知香港啲人惯买新楼噶嘛。 系啊。 咁佢哋唔知新楼咁呢度啲新楼咁 high 噶嘛？ 买寮屋。 系啦，呢度啲新楼系 high 到爆噶嘛。 咩啊？咁咪真系收皮。 唉，算罢啦，澳洲呢啲都系买二手算啦，我哋呢啲。 唔系，仲要系买间，即系就算系买 unit 都好，买啲名下系啦，即系最紧要系睇下佢个 strata 有几多钱，买 villa 嗰啲睇 strata， 即系最紧要财政稳健，冇乜大嘢发生，同埋咧即系。 阿朋友写噶，譬如有冇官司啊？ 有啊 ，outstanding。 系啦 ，outstanding 啊，或者嗰、那个财政一方面啦，财政嗰啲 自己睇 balance sheet 啦， 有冇大维修嗰啲咯？ 有咩 overdue 咁样咯？ 新楼都有大维修嘅有时。 吓、啊，新楼你逢墙裂咗嗰啲唔系大维修，出资咪佢俾钱，出资咪你啲业主夹钱。 系啊，系系、啊，而家好多新楼咧，系啦、啊，啱啱想讲咧就系、是、咧，我发觉佢哋一起好已经有裂痕噶咯。 咪啊，系啊，即系佢。 咁点住啊？我想问下。 嗱，因为逢墙裂，因为个地下裂。 外 墙 已经有裂痕噶咯，唔够几个月已经有裂痕噶，点搞啊？ 咪啊，系啊，都好紧。 搵完，我见过有啲搵完，跟住又裂翻个。 咪啊，咁佢起咗，你搵就只不过系搵咗佢面嗰阵啫嘛，咁佢一路喺嗰、那个。佢喺个底度裂出嚟，你冇得救嘅，剥烂。 咁点算啊？咁嗰啲如果你买咗， 咪恭喜发财咯，叮当。同埋啦，即系嗱，即系我唔系好知啊。另外一样嘢喺澳洲会唔会发生咧？但喺加拿大咧，佢咧即系氹你头嗰几年， 咁啊 management fee 咁啊可能會貴又好平，但係佢真係氹你幾多年。但係咧，因為佢之後佢最初嗰陣咧，佢 set up 個 model 咧，就 set up 到即係個收入好平，即係叫即係 estimate 全部支出就好細咁樣啊嘛。但係即係佢做條假數嚟引你入局咯，但係個 actual 支出其實好撚高。 之前我講過啦，港珠澳都有啲咩保證回報噶嘛，呢度有㗎。係 啊，但係 咩保證回報5%，政府保證回報，其實咧有啲就根本冇人租嘅，就係佢吞翻俾你 假數， 係啦， 做假數，係 啦，咁咧就搞到頭幾年管理費好平，咁咧一到咗保證回本期咧過之後咧，嚇 增加啦， 起佢啦， 都會不斷增加。 系啦， 估佢老尾， 好多都系咁噶啦。同埋咧，点解佢咁之前讲都今日真系可以再讲下啦。即系其实点解佢开头管理费会咁平嘅咧？有好多咧头几年咧，佢其实送好多嘢俾你嘅，佢冇讲俾你听嘅啫。 系啊，系啊，即系 譬如佢个刷牙应该要交保险费啊 ，lift 嗰啲保养啊， 唔系佢好多时 收你啊，或者佢减你啊，咁所以你咪平咯。你过咗嗰、那个点讲啊？即系嗰、那个 那个蜜月期啊， 系啦，蜜月期之后咁咪贵咯。 唔系，即系其实咧呢啲嘢咧，好多时咧系 negotiate 有冇 group contract 嗰度咧，即系 group contract 可能头嗰几年系免费嘅，或者个 supplier 嗰度咯。 有啲佢直情寫嘅，因為係個 Strata 嗰度免俾你嘛。 係啊，咪就係、是。唔係或者根本個 supplier 係免俾你，所以佢冇需要。 而家好多點都係自己做埋 Strata 噶啦、 啊， 一開始 嗰有啊，好多噶啦，全部係 啊 所以咪有陣時我有陣時喺個郵箱度咧收到啲嘢咧，即係 Are you dissatisfied with your Strata? Try us 咁樣，即係好似。香港啲所謂業主立案法團要換 你哋啲冇差用啦、啊，你哋嗰啲業主多數海外有差用啊？ 咩啊？冇啊，冇差用，咁咪 唔係咯？佢哋啲好多根本啲業主就海外嘅，你買新樓係啊？ 係啊，所以咪 強國業主啊嘛，全部。 所以咪由得呢啲咁嘅強國發展商喺度任鳩你鋸。 咪根本係俾啲發展商遊輪咯，我覺得。 唔係幾好啊？几好啊，几正咁啊！抵 你整埋 FTA 更加俾一啲强国发展商游轮啊，真系咪讲笑？ 所以咧，即系自己住开嗰间咧，死都唔好卖，仆街，卖。 问题系而家啲即系啲新楼真系越起越渣。嗱，一来佢要贪快，起埋啲 cheap block， 全部都系 cheap block 嚟嘅。你有几多栋？我真系想问下，有几多栋新楼系会俾砖屋你？ 有，但系讲紧系两球。 两球你自己起嗰啲啊？ 唔系啊，屌真系有新楼系咩？我嗰头真系有新楼系得嘅，不过两球，买屋好过啊！ 你自己起啦，不如两球真系起到屋，唔讲笑啊！ 都起到啦，屌你住远啲都起到两间啊，起到两三间。 黐线嘅，你 loft 都起到啦，两球。 你一定起到啊，屌！ 戆居。俾两球我就唔会咁戆居买佢间咁嘅嘢。 唔系啊，而家我呢间 apartment 都系砖嘅，一亩100万嘅。 系咯，黐线。 100万 100万买间咁嘅嘢，你而家起三间房都系50万。 咩啊？起到好靓嘅，仲要 三间房50万到咯，一层系啊。 仲起到好靓嘅，仲要系好靓嘅三间房啊！讲紧系。 系咯，系啲地贵啫嘛，根本而家起楼唔够啲地贵。 我其实我琴晚咧，我市发行咧，我睇嗰啲咁嘅 model home 嗰啲咧，佢起间好鬼，即系其实我已经觉得叫几靓嘅 bungalow 啊，3-4房啊，24万啫嘛。 哇，咁平？ 系啊，不过远。 哇，我谂你俾啲听众听到葡萄嗰啲人。 哎，我冇唔讲啦，哎，我费事。 24万， 你真系 买啲咩垃圾啊，大佬？ 唔系，仲要系几靓喎，即系嗱， 你喺嗰边买间狗屋啊？而家几多钱啊？上车啊？400万即系几多钱啊？ 唔系400万唔得啊！而家讲啲楼500-600万，即系虽然而家系冧咗。 上车啫，啲棺材嗰啲啫。 咩上车咁400万都得嘅？ 系咯，嗰啲棺材嗰啲咧， 400万咪除 你呢度400万咯，几间好靓噶 咯，即系除六，即系70万，哇，70万你起豪宅都得啦，即系唔好 起豪宅都得啦， 唔好 丢 pass 起丢 pass， 唔好理笪地啦，但系70万你起都好靓嘅大佬，你即系未至于城堡嘅，不过你见到会哇嗰啲咯， 两层啦起码系咪？ 起到间几靓嘅屋噶， 唉，真系澳洲呢啲先得嘅。 唔系啊，20几万已经几好啊！即系我唔得闲去睇啊！即系佢有啲 model home 啊！即系啊，我唔得闲去睇啊！我 嗰啲系咪揾笨噶？ 我揾份 OK 我 friend 介 friend 嚟噶系嘛？ 唔系我 friend 介绍嘅 OK 嘅、哦、friend 介绍嘅， 啲嘅 friend 介 绍嗰啲。唔系啊，大佬，即系佢讲紧系，因为佢嗰度其实即系唉，屌讲多啲同听众分享下。有人扭鸠我买，不过远即系50多万咁样，但系 喺边度啊？边区啊？ 喺屌嗰啲你嫌 cheap 嗰啲区咧，西南。 西南啊 ，Leppington 嗰啲啊？ 系啊，嗰啲。 哦 ，Leppington 而家都好贵啊！嗰啲 Edmonton Park 嗰啲系嘛？ 系啊，同埋即系有人同我讲话 Marston Park 仲系有讲紧60万4间房咁系啊，但系即系你叫我住嗰度，你叫我死都算。 嗰啲卖投资噶啦，你唔会住噶啦。 唔会咩？俾我老豆住。 俾我老豆冇买嗰啲啊！你咁不孝啊你！ 咩？不过佢会屌死我啫嘛，话咁卵门呢度。 买啲咁远嘅地方俾佢，你咁不孝你，不孝子呢啲。 屌唔好咁屌我，唔会啊！但系真系，我有个 friend， 即系佢 send 条 link 俾我，即系哇！屌，其实呢个谂法好卵咩系咯？因为即系嗰条友系我呢度啲 friend 嚟嘅，咩屌鸠北区啲楼贵咁话咩？去呢度嗰啲，我话屌你喺呢度，你试下翻 CBD 啊，咪去东莞咁屌。惨卵过住东莞咯，我觉得 系咯，唔系不过澳洲 CBD 都算系咁噶啦，你好过翻去住九屋都声啊，大佬。 但系真系，但系你话系啊，即系你，但系你话叫我住澳洲东莞定住香港咁，我宁愿住澳洲东莞。 唔系， 起码附近有 Audi 有 Post， 我 weekend park 喺 Netflix 度独卵。 唔系，虽然你话呢度啲 tax 贵又话剩，但系你要计翻嗰个 唔 系指数同水平，我觉得系正常。 唔系，即系呢度咧扣完税咧，其实都冇乜啦。但系呢度咧冇乜咧嘅生活咧，系俾到你香港富豪嘅生活。 就系咯，住豪，我呢间屋系豪宅咯，翻去。 唔系，即系你去超级市场买嚿肉，买啲菜，你香港几多钱啊？呢啲嘅嘢。 系啊，同埋你食得好嘅嘢喎，呢度。 新鲜又冇农药， 你价钱又唔会好贵，但系你食到啲质量好好嘅嘢，我觉得。 系啊，同埋即系你话呢度扣税，即系。 但系好多人咧同我讲咧，唔系、哦、澳洲啲嘢好贵喎，因为咧点解咧？佢哋去系即系嚟旅游，佢哋唔知道呢度嘅实际生活情况。 哦，唔系，如果你去旅游咧，你下下去蒲 CBD 咧，或者去嗰啲咩所谓 gourmet food hall 食10几蚊个沙律，你咁塞，你咁样澳洲根本生活唔到啦。 系啊， 因 为 唔系澳洲生活， 你 只不过 生活好贵， 你只不过去旅行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你喺呢度，你翻屋企煮啊，都唔知几平。 你求其去超级市场买个 wash 嗰啲沙律食都好平啫嘛，几蚊啫嘛。 唔系啊，4-5蚊。 你买埋只烧鸡咪10蚊。 唔系你烧鸡你半份都讲紧系4蚊到嘅啫 嘛。系咯，未话沙律加烧鸡已经10蚊啫嘛。 十蚊喺香港，你喺香港啊，屌你老尾嗰阵我喺香港做嘢啊，仆街嗰阵食嗰个咁嘅，死人半只烧鸡啊，再加两个沙律，屌你老尾82蚊啊！嗰间嘢屌你老尾喺呢个中环啊，同埋呢个湾仔都有分店啊，即系如果。香港听众应该知我讲紧边间嘅，好卵贵啊，食到我破产啊，屌佢老母！ 哇，咁乸贵啊，呢度抵好多啊！ 咩？呢度你走去食半只烧鸡加 fries 咪10蚊8蚊？ 哇系！ 你但系你真系嗱，即系你好卵奢侈啊！Nando 都系10几蚊啫嘛，仲要好卵好食。 系咯， 仲要好卵好食嗰只 嘅。咪系咯，所以其实你正常喺度生活，其实我觉得系正常嘅呢度。 唔系，因为即系呢度你可以话呢度开支高，但系呢度私人时间多。 系啊，同埋即系个比例，我觉得系正常咯。 咩比例你讲紧？ 即系个工资同埋你个消费比例啊。 正常，即系你赚多啲，但系你唔会好似香港咁样，你所谓即系你要 fit 翻入嗰个阶层，同埋去翻嗰个阶层嘅应酬嗰啲嘢噶嘛。 嗰啲人 lunch 出街食噶嘛？呢度 冇啊，屌呢度系 pack 件嘢嘅啫嘛。即系 所以我觉得你之前个新闻话咩广大校长自己食饭嗰个好鬼白痴咁样就系 咩啊？咁快落做你老母香港人，就落做你老母香港人。嗱，即系嗱，广大新闻咧，即系我谂香港听众都知啦，即系讲紧话阿马飞森先生啦，咁啊，即系讲紧系佢一个人啊，坐喺个公园嗰个长凳度食三文治，好鬼落寞咁咯。屌你老尾，个个都系咁噶啦，澳洲一来三文治啊快。 喂，有啲人饭都唔食啊，真系条蕉跑步都系咁啦。 唔系啊，食蕉跑步或者去 gym 算咯 ，lunch。 系啊，你有冇见过啲人平时着西装跟住 lunch 换对跑步鞋， 换 gym suit 咯。 系啊系啊， 跟住之后就成个下昼就唔换衫噶啦嘛，着住 gym suit 翻工噶啦嘛。系啊， 呢度好精喎呢度。 系啊，即系成班友晏昼做完 gym 就。 唔咩噶啦嘛，唔换衫噶啦嘛。 系啊，揸住条蕉喺街，哇！如果你香港咁揸住条蕉喺街，人哋觉得你变态啊，系咪先？ 揸住边条蕉喺街？唔系，即系呢度啲人咧，即系甚至咧，喺即系佢即系香港嘅人咧，就即系当放饭啊，系一个即系好即系搵嚟 social 啊，或者俾老细夹啲同事去食饭，而唔请自己啲手下，即系屈自己啲咁嘅同事，可能譬如搵得嗰万零蚊啊。就每日就同你食百鸠几蚊 lunch 即系啲咁样扑街嘅行为啦，即系系啦。但系呢度咧，即系一来就系之前阿猫姐所讲啦，即系食 lunch， 即系求其可能譬如喺街道咬条蕉啊，揸住个苹果啊，咬个肚咁啊，算噶啦嘛。即系佢哋去做 gym 啊，或者有阵时去鸠 hea 咁样嘅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你喺度笑鸠人哋咁坐喺个 bench 度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咬 sandwich， 点解人哋有佢嘅智慧，你唔好理人。即系你翻啲咩港珠，每日喺度食 lunch， check in 呢样出嗰样呢啲，你屌你老尾，你搵得几捻多钱啊？食嘢食埋啲咁嘅贵嘢，唔怪之你班捻屌嗰个有型有款冇现款啊！ 咪咯，个个喺度使大使呢啲系， 咪就系咯，即系我捻够嘅，即系。你都唔捻明嗰啲咁嘅鬼佬，即系只不过系。想即系唔即系嗱，你每个人咧，你每日都系得嗰24小时嘅啫嘛，系咪先？咁你将你最 productive 嘅或者即系叫 sober 啦，即系屌你有你起咗身，你有精神噶啦嘅嘢，咁梗系抌去工作度啊，因为工作系即系系你搵食嘅嘢嚟噶嘛。屌你老尾，你唔系谂走去即系沟流流咁样噶嘛？咁梗捻系即系求捻其食个饭啊，咁啊走去即系继续做嘢好过啦。 诶 ，culture 唔同咯， 系。嗱，即系讲起 culture 唔同咧，同埋鬼佬就系香港啦。即系最近有单新闻咧，好啦，好笑嘅，即系叫做海洋公园 CEO 辞职，曾称不刻意迎合内地客，即系好捻惨喎。即系可能咧，真系咧，即系可能佢即系你知鬼佬咧，好多时咧，香港其实我自己都有呢个问题嘅，因为我谂我都系一个做经济咧，唔捻中意同人埋堆，唔捻中意同人食饭，即系 lunch time 咧。我已经忙捻咗成朝啦，我已经头痛咗成朝啦。你即系呢度好似阿宝咁样， 即系好似个 break 咁样噶嘛呢度。唔系 就咧，即系好似阿宝咁样，你班捻样俾我唞下啦，唔得。 呢度系一个 break 嚟噶嘛？ 系啊， 唔系 social time 嚟噶，黐线。 即系你要做你自己嘅嘢，你要翻少少 quiet time， 你要翻少少 privacy， 咁全部嘢都系 lunch time 度做噶啦。即系唔捻想同你咁九星半月啊，又要洗鸠我啲钱咁样。 系啊，个个都唔使钱噶啦呢度，呢度啲人啲钱都唔系使 lunch， 啲人啲钱系使间屋度噶嘛， 使间屋或者使个细路度， 系啊，使个车度或者， 使个车度做咩？改 唔系有啲买靓车噶嘛，啲鬼佬唔买屋唔买剩噶嘛，买靓车， 好似我咁，唔系就系咯，屌，即系食饭呢度系好多时劈 lunch 嘅。 系啊， 或者 正常噶，我觉得嗰个人点解嗰个新闻会咁大啊？嗰度。 有一样嘢咧，我啲同事咧，佢哋咧，即系几个人咧，就夹钱好得意嘅，即系我买包，你买 ham， 你买牛油果，你买菜咁样，每个礼拜除翻咁样，几好嘅，都有 啲。几好啊，健健康康添仲。 即系有阵时又我咁啊，即系我之前都黐嘅，其实即系即系佢哋整 guacamole 咁啊，啊咁啊，等我 chip in， 即系整 guacamole 咁搵啲嘢咁包住咁食咁啊算噶啦，咪差，嗰真系除翻你每餐嚟其实两三蚊啫嘛， 咪抵咯， 你多人夹啊嘛， 系啊， 有人整埋系咪先？ 所以你话其实我觉得你自己煮饭，其实呢度生活系 OK 嘅，即系你唔好，你梗系唔好以为成日出街食，香港嗰啲咁样放工出街食，咁你梗系冇钱整啦。 唔系，所以你见到我放工，我好少出街食，即系除非系有啲大。即系除非我要有阵时我做啲私帮嘢要应酬又好咩都好，你见到我夜晚要出街食嘅，即系 weekend 咪出去食下咯，因为 weekend 系我见到你 post 好多啲咩鸡饭，食鸡饭咁。 屌你嗰啲系台长 食叫鸡 嘅，嗰啲系台长嚟，我哋都去食嘅。同埋其实咧嗱，即系屌你老味又好笑，讲我叫鸡咁我真系买烧鸡咧，其实有数围嘅，因为咧你知买啲烧鸡嗰啲 combo 翻嚟咧，你知我食咗好捻多餐噶嘛。咁嗰啲其实系同我喺屋企煮差唔多嘅价钱。 我即系去烧鸡店度买嘅，你嗰啲。 系啊，嗰啲即系又多晒。 啲公佬嗰啲吓。 屌我同佢哋熟，咁佢哋送呢样送嗰样，咁我食到好够多餐嘅。你除翻嚟同我喺屋企买嚿肉买啲菜差唔多嘅啫。 所以你见到我成日食咁解，同埋屌嗰啲烧出嚟好捻香嘅，真系我好捻中意食啲咁嘅嘢噶嘛。 自己整唔到咁香嘅，我想讲。 同埋嗰啲鸡咧，你食落去咧，即系唔会好似cos 嗰啲咧，咩化学鸡咁样，即系呢啲鸡系即系起码你食落去。 系咪佢用 stable 嗰啲 啊？我唔知佢用咩，但系新鲜咯，你讲系嫩咯，滑咯，系啊。 唔怪之蛇叫鸡啦。 咩啊？系啊，台长嚟，我都要请佢食呢个 Chatswood 嘅海南鸡。台长好中意啊。系啊，台长好鸡中意。喂，屌做你老母香港人，用得翻三分钟，讲好鸠多无聊嘅，嗱嗱就是。另外一单新闻咧，就屌你老尾和尚咧有老公嘅，仲要收埋喺嗰个密室度嘅，入警署嚟拉佢咧，要擒用长枪捉到佢出嚟。 哇！呢啲七擒七纵呢个 七失落，屌最即系仲要咧条友咧个条友咧咩唔知叫咩屎乜春嘅屌，我唔知即系条。 喂，你估佢其实会唔会假结婚真做咧？ 梗系真做啦！屌你咪一齐住把捻，唔一齐住唔搏嘢把捻啊！每晚做咩揽住瞓啊？跟住话现任老公咁样嘛？你话冇好笑啊？即系佢前后咧，即系其实咧，阿翁静静咧爆佢咧，一嚟香港咧就系嫁咗俾个货柜车司机嘅，跟住后屘咧就大陆老一，而家大陆老二，即系总共系结过三次婚。 哦，三次婚。好似系咪香港嗰啲就冇限你结婚 visa 几次？澳洲会唔会好似有嗰啲？ 澳洲我唔知咧，但系佢嗰阵咧，因为佢嚟咗香港咧，佢嫁咗俾个货柜车司机咧，嗰阵佢已经有咗三粒星噶啦，佢系啊，所以佢之后嗰啲可以任，可以任， 我任佢任佢甩噶， 任佢甩，佢攞三粒星啦嘛，咁任鸠会搏， 咁多和尚咧敬我，佢都呢个 唔系，即系我最捻好笑咧，就系咧讲咧，佢嗰阵佢啱嚟香港，啱出嫁嗰阵咧，咁咧佢咧要讲话咩，佢要帮一个老和尚咧洗身嘅，咁啊喺度讲话个老和尚咧个尿味重，咁洗身嗰阵咧就咩匿埋眼都要咁样洗咧，即系我笑到扑街咯，睇个大新闻系，屌你老尾咧，你好似咧，即系咧我 post 咗咧喺个 group 入边咧，即系呢个有个咸片，呢个咸湿插埋嚟。真系好啦，即系屌你老咩？你系咪出家人嚟？有冇瓜田李下做埋啲咁嘅嘢啦？屌， 好鬼派呢个真系未讲笑， 即系帮帮马路洗身真系，喂屌啊！监制话时间到，下次再倾，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拜拜。